这两个美国佬， 你们对一个小姐就这样无礼吗？ 小宝贝儿，是我 啊！混蛋，混蛋！ 小宝贝儿，听见你的声音，我的心都要化了啊！ 你不能进来呀、啊！出去！你不能进来！出去！哎呦、 啊！小宝贝儿，我来了，别紧张。 哥， 放心吧，不到明天早上，他们是醒不过来的。 你这个老色鬼！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要你做我的八姨太太。 什么？做你的姨太太？ 我要什么就有什么，我再把金符抓到手，就双喜临门了啊！别费劲了，宝贝儿，这上下左右都是我的人。宝贝儿，我来了。 不能这样。 与此同时，莲花悄悄地从窗户跳进了房间。 请你放尊重一点，你不能这样！ 危急时刻，莲花现了身，他对李都督施展出了气功大法，李都督昏了过去。 小姐，请放心吧，所有的事儿都解决了，没事了。 没事。 我到外面去等您，我到外面去等您。 别走，先生，他呢？ 他放心吧，不到明天早上他是醒不过来的。 真羞死人了。 一个是男扮女装，一个是女扮男装。两个人看到对方都很害羞，洗完了澡，金福换上了女装，向女扮男装的莲花道谢：“ 谢谢您救了我，瞧您怪眼熟的，好像在哪儿见过，啊？ 是吗？我怎么认不出你呀？ 是啊，连我自己也认不出来了。” 真的，那让我想一想，你从哪儿来？ 上海。 上海？ 哎， 到哪儿去呢？ 不知道。 这怎么可能呢？ 真的。 嗯， 我告诉你，有人要杀我，还有人怕我被杀，还有人要娶我做小老婆，我就这么整天东躲西藏的，我不是人，我是钱呢。 照你这么说，难道就没有一个人真心待你吗？ 只有一个人，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我就是死了也报答不了他对我的恩情了。我只求在死以前能够见他一面，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你会见到他的。 不行了，你知道，我现在肯定是 随时都可能。 现在我真的有点喜欢你了。 你干什么？ 你听我说。 你放开我。你看你都想到哪儿去了？你这个呀， 你听我说。 不不不不， 我们为什么？ 你就站在那儿，别动。 你听我说，我们不能总是戴着假面具呀。 什么假面具啊？ 我先生，我可是真的呀。你嚷什么？ 我对你今天的所作所为，真是太遗憾了。 轻一点， 我可是规矩人家出来的。 你听我说一句话，就一句。 不行，虽然你救了我，但是我再见。 你听我说。 金福认不出面前的就是莲花，关上了房门，莲花不禁意兴阑珊。发生了今晚这些意外之后，这金福是惊魂未定，他换回了男装，拉着熟睡的阿根就往外逃。第二天，金福骑着一匹毛驴，带着阿根逃到了荒郊野外。 阿根呐， 啊， 你过去问问那个人，这条路通哪儿啊？ 哎，嗯。哎，去！这条路通哪儿啊？ 你们上哪儿啊？ 我们上，少爷，我们上哪儿去啊？ 上哪儿去？找死！ 你们算是走对了。 干什么？ 阿哥，快住！ 你往哪跑？你跑不了啊！我 这这一 发不行 啊！别误会，别误会，这可是上哪来的金少爷。 没误会，我们等的就是少爷。 啊，等我的？啊，王先生 啊，王哲呀、啊！ 哎， 吓了我一大跳。去，把王哲给我找来。就说宋大爷在这等着他呢，去！你晚了你、啊，你要干什么你？ 去你了！ 王哲，你给我出来！金少爷没破产，真的，他又有钱了。不信你们看看，他身上哪样不值钱？ 是吗？ 啊？他又有钱了，嗨、不信你们自己看吧，你瞧他这身衣服。 还没想到金福他们是遇到了一伙强盗，阿根还以为是王哲的手下拦住了他们，竟然和强盗们炫耀了起来。 你看这个，个个都是钻石 赤金， 还有什么、还有这个，你们瞧瞧，大清皇上用过的啊， 还有什么？ 少爷，你给他们看去。 哦，对， 就是老子这根裤腰带，也够你们吃喝半年的。 是银的， 见过吗，你们？啊，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动手？ 你们不能这样！ 动手，别动手！ 保安呢？ 王先生，你不能这样！王先生， 金福他们被洗劫了个一空啊，只好拿着树叶当衣服穿了。金福饿了的时候，阿根从地里挖白薯给他充饥，同时自己也私藏了一些。走不多远，俩人一不小心掉进了一古墓。金福发现阿根被里面的财宝吸引住了。 阿根啊，得想法子出去啊。 啊，阿根，差不多了吧？ 嗯， 啊，快走吧。 哪去啊？ 哪儿去？出去搞点东西吃啊。 要走你走，我可不走。 哎，你看看你要这么多东西有什么用？还不如出去弄碗米饭吃啊。哎呀，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归你了，行了吧？你看这个，这才是值钱东西， 这可是你说的。 哎呀，我说的， 你可别后悔， 都归你了。走啊，走啊， 要走你就走吧。 阿根，你反了你了啊！ 金少爷。 你也不想想，你生下来就有人伺候，不就是因为你有钱吗？我生下来就伺候人，不就因为我没钱吗？现在我也有钱了，老子不伺候你了，去去去去，滚吧滚吧。 好好，阿根，阿根呐，你看看他， 谁？ 一个死人，守着这么多金银财宝，又有什么用呢？啊， 对， 活着的时候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啊，就是死了还要讲这么大的排场，啊，到头来还不是白骨一堆吗？啊，其实钱这个东西够花就行了。 滚，一边去！嗯， 你就等着饿死吧。 我饿不死，你瞧瞧，我有这个，啊，哎，你看看吧，啊， 给我一点， 你想白吃没那么便宜。 我不白吃，不白吃，给我留一口。 放下！啊，那都是我的。 啊，这怎么都成你的了？ 我跟你说，别后悔嘛。 啊，你混蛋！ 你才混蛋呢！ 你敢骂我？ 骂你怎么着？老子现在有钱了，想骂谁就骂谁。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老哥，行了，你呀，留着点力气逃命去吧！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哎，继续来欣赏影片《少爷的磨难》的录音剪辑吧。阿根在墓中不小心触动了机关，在古墓倒塌之前，金福拉着阿根逃了出去，阿根变得一无所有了，于是把私藏的白鼠送给了金福，请求自己主人的原谅，但是金福却不能原谅他。 谁是你少爷啊？我不是你的少爷，我穷我没钱，去去去去，啊，去捡你的金银财宝去吧。滚！哎呀，讨厌的家伙，你总跟着我干什么啊？啊，去去去去呀！你不是说我是废物吗？去去去，发你的财去去！滚！ 少爷， 好好好，你不滚，我滚！我 少爷，给你这个。 去，不要。 这个。 恰巧克莱格和弗拉尔开车路过这儿。 你看那两个人是谁？那不是杨大人吗？哎呀，你干什么？哎呀，少爷，停车！ 停车！ 哎，怎么回事？ 停下！等一等， 是我！ 哎呀，这些 客 人怎么连衣服都没有？ 停下！ 让你们 停下！ 哎，假慈悲！ 等一等， 给！ 停一下！哎，少爷，少爷，钱，钱，少爷！ 算了吧，对吧？ 给他们钱有什么用？ 停车！ 难道要我给他们雪茄 whisky？ 嗯，弗雷尔，他们现在需要的是衣服，你知道吗？把你的衣服给他们， 要给你给，我已经给过钱了。 好吧， 是我是， 我给就我给。 是我啊！ 哦，不，是他说把衣服给你的， 是他， 我是说把我的背心给他。 哎呀！ 对不起先生，请你听我解释一下，我是说把我的背心给他，并不是我的 背心。 我先生， 等等，宋华根，金福， 是我， 是我呀， 我是阿生。 他们认出了金福，四个人兴奋地拥抱在一起。 要是再碰不到你们，我们就完了。 要是找不到你们，我们也完喽。来，给。 谢谢。威士忌，再来一点。 好酒。 站住！ 停车！ 李都督的手下拦住了驱路。 下来吧， 还愣着干什么？快开车！快开车！ 快开车呀！快！ 上上！ 金福他们急忙开车逃走，李都督的手下就在后面紧追不舍。汽车撞上石头之后就无法再启动了，他们四个人被李都督的手下追上并关进了囚车当中。愤怒的金福少爷在囚车里埋怨起了那俩保镖，四个人发生了争执并踢打了起来。 哎呀， 哎呀，有什么可笑的 啊？我们虽然在囚车上，可我们的20万美金倒一点没事儿。 哎，像我们这样的保镖上哪儿去找啊？ 讨厌，讨厌！你们两个讨厌的家伙，你们不是负责保护我的吗？ 是啊， 你们都拿出主意了呀？ 拿了呀！ 难道你们就这么不负责任吗？ 对呀、啊，住嘴！你不能太过分，你无权指责我们。 我当然有权利指责你们，你们这两个笨蛋！ 停止你的无理举动！如果再不停止的话，那我们也会无理的。你不能这样，凯哥，你可不能伤害我们的20万！ 差你的20万吧！老子是少爷！哎， 听好，少爷，我来了！哎呀，哎 呀，我受不了！ 李都督强迫金福和他的女儿结婚。危急时刻，莲花和王哲同时出现，两个人施展绝世武功救下了金福，并除掉了恶贯满盈的李都督，合同也结束了。金福、莲花、克莱格、弗拉尔四个人道了别。这个时候阿根来了。 少爷，王先生来了。 少东家， 王先生，我们错怪你了，真对不起。 王先生啊，王先生， 王先生，我想告诉您，我作为一个外国保险公司的雇员，永远也不想再跟您打交道了。 王先生，你是不是能告诉我，你干嘛要救金福呢？这都是老东家的临终嘱托，我只是尽力而为。少东家有了这番经历，该能够掌管他自己的家业了。 哦，是这样。 哦，少东家， 他们转身时看到金福和莲花一起已经走远了。皮特福的儿子结束了回忆。 中国的长城始终是这么宽这么高，就像我父亲告诉我的那样，它的历史是漫长的无止境的。好了，我的故事讲完了，希望你们能喜欢它。啊，再见了。 再见。 好了，到这儿，这部影片咱们就欣赏完了。影片当中的主要演员还有赵嘉玲和姚二嘎、胡庆树、安德里亚斯、曼考夫、乔庆、坦斯泰德、鲁尔、胡博等人参加了演出。饰演佣人的阿根的姚二嘎曾经在北京南城的蒲黄鱼以卖肉饼为生，喜欢表演，曾经参加过表演训练班。当年正在拍摄《少爷磨难》的时候呢，影片当中扮演少爷的陈佩斯需要一个仆人，正巧有人向剧组推荐了姚二嘎。哎，就这样，从来没上过镜的姚二嘎和陈佩斯当起了搭档。在影片中，两个人一主一仆，配合默契。在影片当中，金福追车的这场戏让陈佩斯是吃尽了苦头，光着脚在土地上跑，地上满是刺儿，不仔细看根本看不见，结果陈佩斯的脚被扎了很多的刺儿，还是得挣扎着往前跑，直到导演一喊停，陈佩斯这才一个屁墩坐在地上，一根一根的往外拔，流了很多的血。那这场戏可以算是陈佩斯这位戏里的真少爷，戏外的假少爷，在戏中的真正的磨难了。啊，好了，各位，说到这儿，咱们今天的娱乐大篷车你要到站了。最后为各位送上周华健演唱的歌曲《一起吃苦的幸福》，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在这里感谢各位的乘坐，咱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我们越来越爱回忆了，是不是因为不敢期待未来呢？你说世界好像天天在倾塌着，只能弯腰低头，把梦越做越小了，是该牵手上山看看的，最初动心的窗口有什么景色？不能不哭，你就让我把你抱着，少了大的惊喜，也有找点小快乐。就算有些事烦恼无助，至少我们有一起吃苦的心。